他明明不屑于眼泪，却一次又一次地为了他急红眼眶。他漂亮又可爱，严谨又有分寸，看似狂捐桀骜，却有心思细腻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仿佛噙着无数邪气和坏心思，但落在行动上却坚实可靠，永远不出任何的差池。雷蒙是个别人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少爷，落到他这里便是一个只让人心疼的小少爷。他舍不得他受半点罪，他金贵娇气，生来就该是被人疼着的。秦锦成觉得他做的还不够好，所以他愿意补偿他。乖乖地趴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如是想到，雷蒙没有如想象般的贴上来。秦锦成听到了脚步声，很急促的脚步声从卧室延伸到屋外，没多久又同样急匆匆地回来。秦锦成刚要回头，便被雷蒙眼疾手快地按了一下脑袋，他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趴回去。秦锦成的脸闷在枕头里，他低低地开始笑，最初还只是浅浅的声音，到最后变成了放肆的大笑，笑得肩膀都抖起来。 你笑什么？ 雷蒙打开药箱的盒子，从里面找到消毒水跟药粉，还有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。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雷少爷真是位体贴的爱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多急躁，都会做足了万全的准备，什么时候也不会弄伤爱人，真好。 秦锦成由衷的感慨，换作是自己在这么盛怒的状态之下，恐怕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只会把小东西拖到床上，不管不顾的往死里坐，那弄得他只会咿咿呀呀的叫，弄得他下不来床，这哭着求饶以后，再也不敢说谎骗自己。雷蒙比起他来说，真的不知道要温柔了多少倍，特别会疼人。正是因为这样，秦锦成才会越想要疼他，越想要什么都依着他。他其实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危险，危险到随时会颠覆身为老公的地位。小东西反攻一回，还只能说只是让他尝个鲜，知道这是个什么体验。这对于俩男人来说也算是公平，但如果有了二回、三回、四回，那还奇怪吗？有了三回、四回之后，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会成为常态呀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秦锦成想要翻身的时候，雷蒙已经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腰。 你老实点，别乱动，小心捡着肉。 嗯哼。 为什么会捡着肉啊？润滑剂还带捡的功能吗？秦锦成偏过头，一脑门的省略号。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向来精明的大脑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居然填满了黄色的废料，居然以为小萌萌把他着急忙慌地拉上楼，只是为了上他。原来并不是，他大错特错了。他看着雷蒙拿剪刀剪开了他手臂上包扎伤口的纱布，小心翼翼地倒上了消毒水，重新地清洗伤口。那心疼又认真的表情让他心里一阵阵的感动。 萌萌，你刚刚就是为了着急给我处理伤口？ 秦锦成的嗓子哑得快要发不出声音，又沉又闷，心里跟堵了一团棉花似的，各种不是滋味。 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想上你啊？ 雷蒙鄙视地瞪了他一眼，眼底的心疼不加掩饰，眼角还带着没有散尽的红色跟失意。秦锦成抬手碰了碰他长长的眼睫，笑着说道： 宝贝儿别哭，老公真没事儿。 闭嘴，什么老公老公的。秦锦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还没完，你最好给我先悠着点。 哎，是是是，你说什么都行，乖。 雷蒙眼睛往下垂了垂，看着秦锦成后背大片的青紫色，心里只觉得疼得发紧。 边往上涂药边说道： 到底是不是亲儿子打这么狠？ 秦锦城反过手在雷蒙的腿上捏了捏，不是很在意地说道： 不是亲儿子就不打这么狠了。 雷蒙上药粉的手一顿，扫了一眼男人肩头大片的擦伤，说道： 这些破皮的地方是后来才有的对吗？ 嗯，你走之后我没忍住，跳下楼的时候摔在地上，蹭破了皮。 男人说得轻松，可雷蒙能够想象得到那其中的凶险，手上的动作猛地一重。 你有本事啊，陈哥哥，楼都敢跳，怎么不上天啊？ 轻点轻点，宝贝儿。 哎呦，哥这不是舍不得你走吗？ 现在知道疼了，活该。我都说了我不走了，非要赶我走。 雷蒙声音哽咽收下去了。秦锦城翻身坐起，抓着雷蒙的手捏了捏，说道： 哎，乖乖乖，不哭不哭啊，你看你不走怎么带人来救哥呀？所以没事儿啊，这点伤换我们一辈子值了。 雷蒙低着头没理他。 傻不傻，明知道那是你爸，不会真把你怎么样的，跳什么楼啊？万一有个好歹，我该怎么办？ 他还不得内疚一辈子？ 哎，傻傻傻，我要是不傻怎么就看上你了呢？ 秦锦城， 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真错真错。哎，乖，快躺好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 在秦宅的时候，秦锦城可听到了，雷蒙也挨了秦大柱的打，那老东西可真敢下手，爷爷也是，居然没拦着，果然只有他妈韩素君才能够治得了他。哎，早知道韩素君认识雷蒙还这么喜欢他，他就应该早点告诉他，让他早点回国的。雷蒙眼神躲闪了一下，起身替秦锦城把伤口处重新包好，又拿过跌打药酒倒在掌心之后说道： 我没伤，你躺好了，我帮你揉揉后背的淤青。 看这程度，指定也是被秦大柱的拐杖给打出来的，就是不知道挨了几下，现在淤青已经是连成一片，看不出一道一道的痕迹了。 别逞强，赶紧让我看看，别让我担心。 说了没有就没有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到底要不要我帮你揉啊？不要，走了。 雷蒙做事起身，他觉得自己真没这么矫情过，简直不像个男人。 别别别，我不看了还不成？ 秦锦城嘴上这么说，动作可不是这样的。他在雷蒙脚步顿住后，把人猛地往后一拉，直接给抡床上了，抬脚压住男人的腰，三两下就扒了人的裤子。 我说你，你有完没完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…… 他哪里是要看他的伤啊？明明是想……秦锦城的动作顿住了，扯掉雷蒙的裤子后，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。那长长的一道青色痕迹，在雷少爷白皙的大腿上显得刺目又碍眼。老头子真他喵的狠。这是秦锦城的第一个想法，挨这一下当时他得多疼啊，是不是都跪下了？这是秦锦城的第二个想法。两人僵持许久，雷蒙意识到不对，哑着嗓子唤了一声： 秦锦城， 别动，我给你揉一揉。 秦锦城把掌心倒满了药酒，小心翼翼地抚上那处青痕，特别轻地来回地移动着手掌，弄得雷蒙又麻又痒，忍不住直乐。 哎，秦锦城，你这是替我揉呢，还是趁机占我便宜啊？摸够了没？ 减轻？那我重一点。 秦锦城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接着说道： 我要占你便宜，哪用得着趁机啊？光明正大的直接就来。 说完手一扬，直接在我们雷少爷屁股上捏了一把。 哎，你他妈轻点啊。 雷蒙简直无语了，这货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，简直是开启了流氓技能的最高境界。 痛？还说没事，你就忍吧。除了腿上还有哪儿？ 秦锦城心疼的又放轻了力道。 我痛的不是腿，是屁股，谢谢。 哎，那不对啊，宝贝儿，我这还什么都没做你就疼了，要我真做了什么。 他妈闭嘴，谁他妈昨天晚上跟个禽兽似的，没完没了。 那惨痛的经历雷少爷简直不想再回忆，这货对他到底是保留了实力了，昨晚都受伤了还能把他给折腾成那样。